餐都是可以的， 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您想一下，这一顿饭的成本6块钱， 是的， 而且你吃深海野生的三文鱼都是挪威进口品质，而且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孩子老人家人都可以放心的来吃。 是的， 像这样的一个品质和这样的一个价格，只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在其他任何通路都不敢保证有这样的组合。 是的，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哈， 真的是。 好了，那今天这个组合呢真的是非常的诱人啊，是阿尔蒂挪威三文鱼的罐头，既有酱香的，有豆豉的，还有香辣的。那么酱香的是30罐，豆豉的10罐，香辣的8罐，一共是48罐。那市场上呢一罐就要20块钱左右，那么这48罐呢就要近1000元。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合一罐，也就是6块多钱啊，真的是非常合算。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最近一张照片暖爆了朋友圈，三月的泉州突降暴雨，一位老人推着小车焦急地找地方躲雨，此时呢一名高二的学生疾步走上前，静静地为老人撑起了伞，俨然不顾自己被雨水打湿。网友就评论了，最美的不是下雨天的邂逅，而是伞下撑起的温暖世界。 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忙，忙工作，忙学习，忙应酬，忙着维护人脉和朋友圈，却忽视了身边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如果您在路上看到人群当中有迷茫的老人，请停下5分钟帮帮他们，也许有一天我们的父母也需要别人的帮助。 是的，都说呢，关心他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善结善缘得善果，让我们一起为社会奉献一点爱的力量。家住在大兴区的李阿姨就说了，年轻人呢是社会的希望，他们都很忙，只要我们身体好好的，就尽量不要给他们添麻烦。通州区的王叔叔说，退休之后每天呢我都是早上健健身，中午休息一下，下午打麻将下下棋也挺好的。到了周末孩子们都回来了，我们全家在包顿海参饺子，自己的生活呢还得自己开心才行。 说到底啊，只要身体好，生活才会更好，能跑能跳能说能笑，这样的身体谁不羡慕呢？所以啊，正值春季养生，享购时间特别带来了海底的人参海参，给大家来品鉴一下。海参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老人孩子都能吃。今年享购开春特惠，特别争取到单盒699元裸价直供的机会。 对， 热线是400-710-1068，400-710-1068。 有朋友就问到了，699块钱订购野生海参，不会是小样体验装的吧？告诉您啊，商超专柜统一规格，一盒200克，40多头左右，隔2天吃一次呢，至少是可以吃上2-3个月的时间。 对， 厂商建议的零售价格是1999块钱一盒，那在今天的活动当中是立减1300块钱，只要699。而且呢，订购成功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送给您。 对， 享购的开春特惠，首次降低门槛，花699裸价订购野生海参，还能够享受单盒包邮送货到家的服务。热线呢是400-710-1068，400-710-1068。 算算看，699元订一盒40多头的野生海参，划到每根才15块钱，15块钱就能吃上野生海参了。估计又有不少朋友开始疑虑了， 是 这是野生海参吗？您放心，千真万确，质检报告和包装说明上都是明确标注的。虽然野生海参在海底自由觅食，个头没有养殖海参大，但是生长环境好。虽然每天他们都在海底面对各种摩擦、运动和危险，身上的肉刺都磨平了，但身体却是结实又健康的。 是， 如果您是常吃海参的朋友，我建议您啊，一定要试一试鲜芋仙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口感肯定不一样。400-710-1068，400-710-1068。 是的，关键的是今天15块钱就能够品尝一下一级品的野生海参了。 对， 这要是在商场里啊， 估计也就是半个冰激凌球的钱了。但是今天呢，花15块钱，咱们却可以给孩子做一个海参蒸蛋，给父母做个海参小米粥，补充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带，增加营养。给爱人呢做个葱爆海参，补充多种的氨基酸，助健康。我相信呢，这是任何家庭都能够消费得起的，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8106的朋友订购两套，说父亲啊常年吃海参，听说今天是野生海参的，就想给他订一点。还有1193的朋友订购了三套，说老公啊才40多岁，这每天一下班回家就很累，真要给他好好补一补了。还有6015的朋友订购了4套，说600多块钱吃野生海参，价格是不贵，就是泡发起来太麻烦了。 跟您说啊，一点都不麻烦。这款海参呢非常的好泡发，就像咱们泡木耳一样。而且今天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海参的朋友们，我们还要搭载一款价值299元的专业海参泡发杯送给大家。只要把海参煮沸之后呢，直接倒入焖烧杯里就可以了，8个小时浸到 Q 弹，24小时好嚼易烂，非常简单。想购的开春特惠首次降低门槛，单盒只要699，真的可以说是裸价直供了。 太棒了！ 所以大家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参与活动。 是的，手机尾号8819的朋友就说了，我们家是常年吃海参的，只是现在这海参啊，好像越来不鲜了。没有早几年的海参好吃了。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建议您一定要试一试鲜芋仙的野生海参。为什么呢？首先啊，它是野生的，是生活在200米以下的地中海海域，虽然个头不大，但是身体结实又健康。其次呢，它的营养丰富。我们都知道，这野生的都是自由生活、自行觅食的，想要成熟长大，至少是需要多次的休眠期，所以呢，营养聚集，老少皆宜。 对， 最后一点就是价格优势了。如果您是常吃海参的朋友，应该知道市面上的野生海参至少得3000-4000块钱一盒，但今天想购开春特惠，花699元就可以订购到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无论您是经常吃海参的老司机，还是没有吃过海参的小白，今天呢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对， 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1999元一盒40多头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现在呢只要699，划算到每头就是10几块钱，其实就是一张面膜钱，一次停车费的钱，但是今天这十几块钱您花得值了。 没错，今天这十几块钱您就可以吃到来自于大洋彼岸、产自美丽的土耳其地中海纯野生的进口海参了。而且我们还要送给您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 对， 24小时帮您轻松解决泡发难题。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同在。 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奔放的爱，风儿吹来是我和天空的对白，即使幸福一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总数来讲啊，儿童糖尿病发生率啊还是在全世界占第一的。我们还想呢把一点知识呢告诉大家，就是特别容易误诊的儿童糖尿病。近年来因为儿童糖尿病的发病率明显的上升，不但这个超过了5%，而且每年以10%的速度在上升。有很多的症状不特典型，诊断时啊往往就出现一些困难而发生一些误诊。专家认为啊，儿童糖尿病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所致，其中遗传因素占了50%。而儿童糖尿病一般起病比较急，儿童有这个三多一少的典型症状，这是容易诊断的。但是有很大一部分呢，它三多一少症状并不明显，往往容易忽视，这样给诊断和治疗就这个带来困难。特别是呢，家长就想不到这个事儿，就想不到它是糖尿病，也耽误一些诊断。主要临床多见于一个就是首发的症状，它是发热、呼吸困难，就是感冒和感染的症状，而且精神不振。这些孩子常常误认是上呼吸道感染，经常按气管炎来治疗，这样就耽误了这个抢救。所以这个首发是比如有发烧、呼吸困难，这个是精神又不好，常常就误诊了。因为他的首发是他是一个儿童糖尿病，但是他首发的症状是一个感染的症状。第二个呢，他这个首发的症状是腹疼、腹泻，这些儿童啊常常就误诊为肠炎啊、急性阑尾炎。第三个呢，症状是频繁的呕吐，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见，比较多见，它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典型症状。但是一般频繁的恶心吐啊，病人一定去消化科，一定领着孩子看消化科，恶心吐啊什么给点药啊，或者是这个肚子疼啊，给吃点药。所以这个呢，你看这三项啊，这个儿童出现症状以后都特别容易把它混乱了。就一个当了气管炎治了，一个当了这个急性胃肠炎治了，频繁的呕吐就还认为是胃肠道的症状。第四个症状首发是排尿困难，这种情况比较少见，由于患者他这个糖代谢异常，所以能源来不足，就导致了神经啊、肌肉它功能障碍，出现膀胱啊储留、尿储留，就排不进，尿排不进。所以这个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有吃东西减少，还有恶心吐，还有肚子疼，有的还有关节肌肉疼这样表现，就要赶快的去就诊。如果这个有感冒啊、发烧啊，一定要想着是不是这个糖尿病。还有就是如果孩子皮肤干燥，或者是黏膜干燥、弹性减弱，呼吸啊深长。呼吸啊带有这个烂苹果味儿，或者脉搏啊比较的细、比较快，血压下降和体温上升啊、嗜睡啊等等这些情况，有关的就是 诊断治疗没见好转，所以一定要增加怀疑糖尿病是不是儿童糖尿病，这样呢以免就是误诊了。特别是家里人你自己有糖尿病遗传史的，因为他有 50% 以上有遗传史，你更得他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更得加一个注意。这个糖尿病啊为什么缠上孩子们，分析的原因呢，它有多种多样的。第一个就是生活方式的问题，生活方式的问题，你比如吃这个高能量高热量的食物太多了，结果呢从小就变成一个胖墩儿。而且根据这个权威的一些糖尿病的权威组织研究啊，说这个现在儿童糖尿病中有 50% 属于二型糖尿病，其原因第一就是肥胖，特别是腹部肥胖堆了很多的脂肪，使得人体的组织对胰岛素的需求减少，从而将这个糖分锁在这个血液中。因为我们知道胰岛素它是把这个血糖中的葡萄糖引到肌肉组织，引到这个组织里来消耗掉的。这个胖墩以后腹部肥胖，许多脂肪堆积，使这个组织对胰岛素的需求啊就需求不了，供不上。第二个呢就是缺乏锻炼，现在的儿童户外的活动和锻炼的机会大大减少了，比如这个孩子们也经常啊在这个电脑前或者在手机前时间太长了，这样呢就把户外活动和锻炼的机会呢大大的减少了。运动不但是这个良好减肥的手段，而且呢还是抵御糖尿病侵蚀的最有效的方法。因为运动除了本身消耗糖以外，使血糖降低以外，还有预立胰岛素受体的增加，所以这个呢就应该特别注意。它不但广是降血糖，而且它使胰岛素受体增加，就是你这个细胞上让认识胰岛素的那个受体它增加，这种增加呢就能够把血液中的葡萄糖啊把它引到我们的细胞内变成能量。所以这两个方面啊是第一个孩子这个发生糖尿病多的原因，就是高能量高热量的东西吃的太多了。再一个就是遗传因素了，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中啊常常这个带病生存的比较多，因而呢儿童糖尿病的病人也增加。研究表明了这咱们亚洲人的体内有一种能够产生更多能量的基因，我们叫节约基因。原本跟人的饮食习惯消耗是平衡的，但是现代呢饮食习惯改变了，吃什么有什么，这样就进入人体内的能量大大增加，就超过了我们原来有那个节约基因的负荷量，不能够将能量分解，就出现肥胖。所以这个因素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一个环境的因素，儿童糖尿病啊主要分为两类，一个是一型糖尿病，发生在儿童期和青春期，受胰岛素受损，然后胰岛素的分泌就绝对的不足，需要用胰岛素治疗，所以这个是胰岛素依赖的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呢多发生于中老年，是胰岛素功能减退，它是相对的胰岛素不足产生了胰岛素抵抗所引起的，所以它不依赖糖尿病不依赖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如果儿童肥胖，然后它的胰岛的分泌功能逐渐的下降，对胰岛素不敏感，血糖升高，所以导致二型糖尿病的发生。所以儿童的糖尿病增多啊跟二型糖尿病的进入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在平常的过程中呢还研究就发现了，这儿童长期睡眠不足就成了糖尿病的一个危险因素。有科学家就分析啊，每一晚你平均呢睡眠小于五个小时，跟那些平均睡五个小时的人相比，分泌胰岛素要减少 50%， 对胰岛素的敏感性要降 40%。 所以孩子啊现在也是熬夜的比较多，除了功课比较重各种原因之外，那么特别是让孩子一定要睡够八九个小时才行，所以没有睡够这个小时，经常缺觉也是引起这个儿童糖尿病的主要原因。再有就是病毒感染了，病毒感染特别是依赖性一型糖尿病病人发生在儿童和青少年， 特别是它也发生在各年龄组，像更年期也有这样的情况。遗传因素以外呢，自身免疫性疾病，还有就是这个病毒有害物质侵害我们的胰岛，这些情况呢，都可以引起这个儿童的糖尿病增多，都是糖尿病增多的原因。所以啊，家长啊，不管是哪个爷爷奶奶，还是外公外婆，还是你们家长亲自带孩子，一定要注意饮食控制，一定要加强锻炼，还有让孩子睡眠充足。那么如果要遗传因素，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呢这几点控制住了，我想呢对儿童糖尿病的发生呢也会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抑制作用。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被称为是东方的神草，原因就是灵芝的化学成分太复杂了。你想想，十大类150多种，其中广内60-70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药理活性作用强的成分，就够我们对我们身体啊各个器官组织甚至于细胞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不管是它的菌丝体，这是生成灵芝之前的物质，以及生成灵芝在生长过程中的子实体，我们看到像这个蘑菇一样的东西，还是它的种子孢子粉，那么它所含有的灵芝的有效成分，像高分子的水溶性的灵芝多糖，三萜类的化合物只有灵芝里才有的灵芝酸，还有它的18种氨基酸，人体没有的不能合成的8种它都有，再有丰富的蛋白和多肽类的甘露醇类的，还有14种微量元素，还有这个很多的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那么这样经常的用灵芝的过程中，你比如灵芝多糖、高分子水溶性，它是灵芝的主要成分，它能够调节免疫，双向调节。因为糖尿病的病人，不管是孩子大人，他免疫功能都低，只要高糖他就抑制这个免疫功能，所以呢它有非常好的调节免疫功能，还能够促进我们的胰腺的 B 细胞分泌量足、生命效益高的胰岛素，而使这血糖能够稳定。还有就是这个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现在我们用保健品经常说抗氧化抗氧化，灵芝的里的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就非常好的抗氧化，它能够升高我们身体里头对自由基抵抗，就是消除这个高级垃圾的抵抗，升高32%，而使着由于自由基的存在而影响我们这个功能，能够阻断它的功能，能够增高82%这样的能力。所以这个用灵芝以后，在抗氧化上，在维护我们身体的最根本的健康上，比如它能够维护啊这个对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的侵蚀上损害上都有非常好的作用，这样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啊就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另外灵芝多糖呢，它能够很好的修复我们胰腺的 B 细胞、胰腺胰岛的 B 细胞，这样使这个血糖下降。当然了，不管是灵芝酸 A、灵芝酸 B 啊，在这个降血糖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另外就是孢子粉能够促进我们胰腺的微循环，而使血浆中的胰岛素的水平达到一定的水平，而且能够使它的生物效应提高。这些呢都在降糖上就起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作用。所以经常用灵芝，不管在预防糖尿病还是在糖尿病的治疗过程中，它都会呢起到一定非常好的帮助。在经常用的过程中，那么灵芝呢除了在改善我们身体上有非常好的作用之外，另外它就是可以通过它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通过对于神经、内分泌、免疫三大系统的平衡和稳定，

的坚持